李慧玲、朱芬在晴朗的一天出发，左右乱共。 我都话个选情咧系峰回路转嘅。 嗯， 寻日星期日食完晚饭啦吓，即系你以为诶收工啦系嘛？咁点知夜晚嘅时候咧，就罗范招芬同埋梁振英竞选办公室其他两个职员咧，即系出席咗江湖饭局嘅三个人啦吓，就去咗廉政公署，就话咧吓要做证人啊，即系向廉署咧就俾口供。嗱，点解会有咁即系咁嘅转变咧？咁电话度咧，我哋而家就有罗范招芬喺度。罗太你好， 你好，早晨， 早晨， 早晨，朱芬，李慧玲。 嗱，罗太，寻日咧，我见你读个声明嘅时候咧，我特别咧即系只耳仔咧叮一叮嘅咧，就系话你哋今次去廉署咧系做证人嘅。咁 我想问咧，其实系咪正正系因为呢个原因，咁所以就觉得不如自己早啲去好过咧，即系做证人就好过第时俾廉署咧叫去做即系接受调查咧。 唔系，我谂咧，因为我哋都知道有人系已经向廉署同埋警方投诉啦。咁我哋就唔想要等人哋问我哋啦，我哋就自己主动去接触警方，因为我哋都希望能够尽早水落石出，就以正视听。 但你自己咧系做过即系廉政专员噶嘛？因为今日睇报纸就话，其实好似冇乜咁嘅程序啊，即系佢哋未开个 file 嘅时候，好似好少会叫人去做证人咁啊。 佢哋未開有冇開翻到我唔知啦嚇，總之有人已經係投訴咗啦，我哋亦都唔覺得我哋係有犯任何事，所以我哋希望係能夠以證人嘅身份去協助調查，因為我哋喺近日咧就喺報章上都睇到有好多言論咧係嚴重誤導同埋失實嘅，咁大家都知道而家係近乎選舉啦，咁係一個非常敏感嘅時刻，咁有呢啲咁嘅嚴重誤導嘅言論咧係影響即係市民嘅觀感啊，所以我哋希望係盡早能夠澄清，所以都唔等。咁人哋请我哋自己主动去提供资料，就以正视听咯。 咁你寻日喺廉署嘅时候咧，即系你逗留咗都好似系咪有成个钟？咁其实有冇讲翻嗰个即系饭局嘅情况俾即系廉署人员听？即系你讲一次你嘅版本啦。 冇錯，我哋係將成件事嘅前因後果同埋飯局嘅情況都向廉署係交代咗嘅。 咁羅太，不如你介唔介意都喺呢度咧，即係同聽眾講一講成件事、成個江湖飯局嗰個前因後果係點咧？等大家再清楚啲。 嗱，我諗有好多具體嘅情況咧，因為係正在調查之中咧，我不便提出嘅。但係有啲咧，我哋都以前係亦都強調過嘅咧，我今日亦都可以再重申一次嘅。第一點咧，就係有人指稱係梁振英嘅競選辦公室人員同埋有社團背景嘅人士一齊會見選委啦，呢個係絕對係誤導嘅。第二咧，就係整個飯局咧，就係由鄉事派嘅人士去安排嘅，所以時間、地點、日期完全都係唔係由我哋競選辦去決定嘅。我哋只不過應約而赴會嘅啫，咁就我哋去之前咧，係對於出席嘅人數名單同埋身份咧，係完全唔知情，只知道佢哋係新界鄉事派同埋一啲選委。咁我哋都係本住一向就係話，如果有選委希望向我哋反映意見，我哋係樂意聆聽，同埋我亦都係願意係向個選委去介紹我哋嘅即係梁先生嘅政綱嘅。咁所以本住呢種非常單純嘅一種動機去赴會嘅。咁但係後來被嚴重抹黑啦，就話我哋係有任何咩即係威脅人啦，咁我覺得呢啲完全談不上。同埋我哋辦公室裏面嘅人員，尤其嗰日赴會嗰三位咧，對當日在座嘅鄉事派人員係完全係未見過嘅，係頭一次見面，亦都完全唔認識啊郭永雄先生啊。 咁啊，即係其實睇翻啦，各人咧都有自己嘅一個版本嘅。咁啊，譬如你哋一個版本啦，咁啊嗰方面亦都有自己嘅版本嘅。咁啊，咁而家即係大家講嘅説話咧，即係嗰個誠信係好緊要啦。到底 版本有另外一個版本， 因為譬如鄉事方面，咁佢有自己嘅版本噶嘛，即係 鄉事而家咧就只有部分人。即係出現咗向公眾交代，仲有部分人咧係而家仲係隱姓埋名嘅，因為我哋當日咧出席嘅時候咧，就係只能夠攞到部分人員嘅名單，即係名片嘅。 明白。 有部分人係究竟佢哋係咩人啊？到時當日其實有幾多個啊？因為佢當日食飯嘅時候都有人提早走啊，有人啊半途加入啊，咁所以我哋對於全部出席嘅名單其實都唔掌握，但係我哋手頭就有五張卡片嚇。 嗱，但係羅太，你都你話有人提早走啊，嗬？ 係。 嗱，我哋聽過個講法就係話咧，因為咧嚇，即係席間有鄉事嘅人見到，咦，竟然有江湖人物喺度，咁所以佢就提早走。 咁譬如你自己本人咧，其实点解即系其实有江湖人物喺度，你同即系其他凉拌嘅即系人士唔走咧？其实如果你当时即刻走咗咧，咁就可能避免咗好多麻烦啊。 何谓江湖人物咧？佢哋嘅额头系咪作住字嘅咧？如果我哋完全事情都唔知道，佢哋身份只知道系选委，选委。据我理解都应该是社会上有头有面的代表性人物，我们是没理由怀疑他们是江湖人物来的。 但我起码上海仔呢是认识刘慕雄先生的嘛，那刘慕雄先生即无论熟不熟好啦，即因为 有时不同的讲法，刘慕雄对同上海仔的关系，但是他是知道上海仔的情况的嘛。 刘慕雄先生当即直没有跟我们介绍这位郭先生的背景，所以我哋都当佢系乡试派其中一员，只不过系因事而迟到参与呢个饭局嘅啫噃。 咁如果中伏会唔会就系阿刘慕雄陷害咗大家，陷害咗你哋咧？ 我唔想讲，总之咧，我哋系完全无辜嘅，我只能够系咁样讲。我哋呢个办咧，一直都系坚持啦，唔抹黑人，唔搞小动作。 但我好有兴趣知道咧，就系如果即系你哋去赴一啲嘅饭局嘅时候，到底会唔会问清楚当场有啲乜嘢人，定系其实嗰度有啲乜嘢人，你哋系唔会问嘅。总之有人约你就去啦，咁样嘅咧。 我哋系通常都因为冇办法，即系有啲选委嘅人数亦都多，亦都有阵时候咧，啲选委有啲人得闲，有啲人唔得闲，所以我哋系唔系会每一次都问到好清楚边个会出席。咁今次咧，亦都系系乡试派话佢哋会即系希望同我哋接触。去反映有关新界问题，咁所以我哋都系不如有诈嘅吓。 但系到现场啦，你之前冇问啦，当咁去到现场嘅时候，你见到有啲你未必系咁认知，或者你唔知道佢底细嘅人，你唔会话问一下啊？咁到底呢位系边位咧？咁样嘅咩？ 我哋完全都唔识嘅，每一位我都唔识嘅。 但系唔会问 嘅。每一位我哋都唔识嘅。咁当时咪就交换卡片咯，即系对某啲人嚟讲，咁佢又俾咗卡片我哋，但有啲人都冇出，即系冇俾卡片，但系都会介绍呢个系乜乜乡市某委员会嘅主席啊，乡市委员会嘅主席啊，委员啊等等，咁都有咁样略略介绍咁，但当时在座都系就咁介绍咗个名，但系冇有啲系冇名片。 系咧，即系点介绍啊？郭永雄咧，当时 郭永雄系半途介入噶， 咁佢都会介绍噶，咁更加要介绍佢啦。即系佢点解无啦啦有个人坐埋 坐低食饭嘅，加双筷咁啊？ 佢冇佢。我都唔係好記得當時佢入嚟嗰陣時係點樣介紹佢嘅，總之佢係冇卡片嘅。咁我哋喺度傾緊偈嗰陣時候，佢行入嚟嘅，佢冇派卡片啊，係啊。 嗱，不過羅太，你以前做過廉政專員啦，咁都接觸過唔少嘅敏感資料。咁你之前咧知唔知道有上海仔呢、這個即係呢個人奇人奇事？ 我完全唔知，完全唔知。 咁但系而家，譬如去睇翻成個情況嘅時候啦，你就話即係當時就因為唔知佢情況就所以冇離開或者點。其實而家再睇翻成件事咧，會唔會覺得自己去做呢個競選工程嘅時候，真係有疏忽咗？ 冇可能嘅喎，阿慧玲，我諗而家今日啊，假設有某啲鄉事嘅人請，就算你請政務司司長去，除非佢咧就先咧就問啊警務處長或者邊個咧攞曬任何。有任何江湖人士的背景名单就对过晒哦，原来这个真的没有，然后先出席。如果不是根本没可能的，我们也都不从来没有想过会有江湖人物参与，因为这个是一个选委的，就是说邀请我们嘛。那我们当选委都是一些有头有面的人，冇諗過會有江湖人物。 但個問題咧，其實即係你都會承認係阿劉夢紅去牽線嘅嘛。咁即使阿梁振英先生講咗好多次，劉夢紅咧唔係佢哋嘅人，咁但係其實佢都係即係梁生嘅支持者。咁佢去牽線嘅時候，其實佢又知道上海仔嘅身份嘅嘛，佢係知嘅嘛。 咁 所以 請啊嘛，佢話啦。 咁佢見到有一個即係有個江湖人物喺度，即係咁佢都應該提下你咯，係嘛？ 我諗呢啲全部都係事後孔明咯。是吗？ 即是 当年根本就当时都完全都没有介绍，也都没有人出声，没有人讲咯。 不是你今天看回你会不会觉得一个江湖人物是不适宜坐在这个饭局先？即是比你知道他是江湖人物的时候，你是不是都有他，定是说你会有不同的做法呢？ 我想当时第一我们是不知道他是个背景， 咁我哋根本冇可能话当时就即 刻离场。我认同，我认同。咁但系我就话以你即系因为都行走江湖，即系当然系政界。 我唔系行走江湖，政界你冇将个异性专员咧就神化咗。 咁我嘅意思就系、是、话，当你而家即系你好掌握件事啊吓，譬如当如果而家有个饭局，又系向选委拉票，突然间有个江湖人物坐咗喺度，你知道佢系江湖人物，咁你会点做咧？即系我呢个假设性问题啦吓，就系话喺一般原则，你会点做咧？ 嗱，我谂我假设性问题，我就真系唔回答，但系我真系唔知道当时佢出席嘅原因系乜嘢，边个去请佢嚟？因为我哋唔系主人家嚟嘅，咁我亦都真系完全无法评论点解佢会即系半途出现咯。 咁即係话其实你觉得有江湖人物喺呢啲饭局係唔一定有问题嘅，因为你头先都冇斩钉截铁就话如果有江湖人物喺度就唔得，其实你觉得唔係嘅，要视乎个情况。 我真係我唔知乜嘢叫江湖人物啊，我真係唔知咩叫江湖人物啊，我唔知道而家令我好怀疑究竟喺选委之中系咪都有江湖人物啦、啊。如果选委之中有江湖人物，系咪选委我就唔接触，我就唔会去同佢哋去交流呢？我呢个系办唔到嘅，所以我真系而家对呢个名词咧都有少有点那个，因为而家呢个郭先生嘅背景，你话俾我听佢嘅背景系点先？我到今日都唔知啊，我净系喺报纸度睇到啊呢位郭先生叫做江湖人物，咁佢做过啲咩事咧？犯过啲乜嘢事咧？做过啲乜嘢嘢？佢又吓咁而令到就系话呢个人以后咧，从此以后咧，同政府咧都要完全割裂，不能接触嘅咁。如果系咧，我都好希望第日咧选举办咧就能够一早咧提供一系列嘅呢类江湖人物嘅名单俾我哋所有嘅候选人及佢身边嘅人都不能接触嘅。 即系我哋系睇报纸啦，根据报纸嘅讲法就系话呢位即系先生就系涉嫌咧就同即系系一啲即系黑社会嘅一啲头目咯。咁即系话你觉得其实呢啲嘢系唔准确嘅，佢可能未必系即系同你认为阿上海仔未必同黑社会有关嘅。 我根本无从去稽考啊！即系如果真系大家将呢个问题系即系我同意要严肃处理，但如果我哋要严肃处理咧，我就希望政府系充分配合，就系话咧所有呢啲人嘅名单。都应该是所有候选人在他的选举期间他都交给我们，我们就一见到个名字就不接触。 咁另外仲有一样嘢就係、是、即係都几罗生门嘅，就係、是、呢即係关于呢位即係被称为江湖人物嘅即係郭先生啦。咁即係到底嗰个座位表啊，即係你哋又各自都有不同嘅说法咁样嘅。咁有人又话佢坐喺呢即係刘梦红嘅隔离嘅。咁有人又话呢佢係坐喺呢刘梦红嘅对面嘅咁样。咁其实即係你可唔可以讲返你嘅版本俾我哋听下先呢？ 非常清晰，我哋三个人嘅个记忆都是一致的咧，就是呢位先生是迟嚟嘅，佢半途加入咧就坐喺刘梦红先生对面嘅。 对面。 另外仲有一样嘢咧，就是乡事派嗰度佢哋讲咧，就话佢哋到场嗰阵时候已经见到梁莹有六个人在座咧，亦都系错嘅，因为我同埋阿刘先生同埋邓小姐咧，都是因为唔熟路咧系迟到嘅。 嗯。 不过罗太，我对你头先嘅一个即系回应咧，有少少嘅即系奇怪，就系话，譬如如果你提到就话，咁你叫政府俾个名单我啦，边啲系黑社会嘅，我就唔接触。咁但系好似同我哋一般嘅人嘅理解咧，即系有啲唔同，即系有啲好似觉得，喂，咁都得嘅，咁即系因为 即要等名单啊，而家 知啊嘛，我真系唔识佢哋啊嘛，我点会知道？ 唔系，其实我其实就话刘梦红其实系知噶嘛，咁其实佢系有个责任咧去即系提醒你，而你都应该认同就系其实唔应该同一啲即系如果佢系江湖人物啦吓，就系、是、 如果佢 系同台噶嘛， 冇错冇错冇错。咁如果刘梦红冇提出，咁我哋点知咧？ 但系你哋又唔会话去主动问噶啦，已经。 唉， 即 系 就算人哋唔讲嘅时候， 如果我去问我，因为我其实当时都唔知呢位郭先生系咩人，我只当佢可能系其中一位选委，系乡事派嘅人物添，因事而迟嚟啫。只会是咁样推测嘅啫嘛。 咁我会唔会系？ 因为当日咧，亦都有人早到，亦都有人迟嚟噶。即系有人早走，亦都有人迟嚟。 因为早走嗰个咧，就同我哋讲到咧，就系话，佢觉得就系见到江湖人物，咁佢就唔想喺呢个饭局度。即系因为我哋嘅即系同事咧，都接触到即系其中一啲早走嘅人，佢就用一个咁嘅讲法，就系、是、答我哋嘅记者咯。 咁佢都冇， 佢好醒目啊！ 我唔知啊，我无法稽考啦，真系我无法稽考啦。 咁但系如果系咁嘅话，我又想问另外一个问题，就系如果而家你哋都会话即系主动啊，而家有咁嘅情况，你哋就会主动咧就去提供你哋嘅资料啊，咁我想问咧，即系其实呢一种嘅饭局系咪经常会出现嘅咧？使唔使而家自己再提供多一啲？到底你哋仲有冇出席过呢啲饭局，定还是要等哦？好啦，有传媒影到相嘅时候，你哋先至会再提供你哋嘅资料咧？ 嗱，我哋接觸選委咧個次數係相當多嘅，即係以整個競選過程嚟講， 如果你讲饭局咧，同乡市嘅饭局咧系只此一次，亦都系我哋应佢哋嘅邀请嘅。 嗱，不过我睇翻咧，即系阿罗太，其实今次件事咧，会唔会有一个教训，就系咧，可能咧，即系对你嚟讲，或者对你嘅即系选举办嘅同事嚟讲咧，其实因为太想去争取个选票，其实即系因为都想赢，咁选举过都想赢，咁嗰、那个即系太即系又系有呢个心嘅时候，于是有啲嘢咧就踩咗钢线，唔够小心啊。因为譬如你应该老实讲，其实你去见边个，其实应该搞清楚系、即系嗰啲 知道有边个在场。 如果去到突然间有啲不速之客咧，其实要搞清楚，会唔会当时就因为太想赢，太想争取每一票，所以就呢度疏忽咗咧？ 唔系太想赢与唔赢嘅问题，其实我哋咧持一个开放态度嘅。无论是提名哪一位候选人的即是一个团体选委邀约我们都会去的。那就这个是我想我们的主持的方法，我们愿意聆听，我们都成日都讲是即是竞选就是一个竞争，但是我们始终都是一个团结大多数。那所以呢，我们是一直都会出现，不是说与即是是不是太想不想。我想在任何的竞争，大家都希望当然就是自己支持的人能够即是当选啦。咁所以我哋係本住呢個心而出席嘅啫。 嗱，同埋 咁而事實上，即係鄉議局根本上咧，所有啲選委咧都係提名咗唐先生嘅。 咁但係我想問，咁但係我想問咧，因為一開始嘅時候咧，阿羅太你就話其實有份去嗰啲鄉市咧，都唔係個個即係講嘢咁。咁你會唔會係公開呼籲咧？所有嗰啲即係當日去嘅即係鄉議局嘅選委都應該公開講出嘅真相咧？ 我絕對係，我希望嗰啲尚未出現嘅，而我而家亦都未必一定係完全知道佢嘅名嘅嗰啲選委咧，都能夠企出嚟，將事件嘅真相係真實嘅真相去講出嚟。因為我見到有好多而家，即係正如你所講，有好多羅生門啊，不同版本啊，似乎有人係有意啊、無意啊，係有啲誤導嘅。咁我亦都希望警察，因為我哋對執法機關係有信心，與其大家係隔空講自己嘅版本，都不如讓個執法機關就去深入調查，就希望能夠水落石出，以正視聽。我仲希望喺呢個調查能夠早日完成添。 咁我哋就希望即係更多嘅資料盡快會即係浮面啦。咁等我哋可以更加清晰咁知道個局勢到底係點樣。咁多謝曬羅太嘅電話嘅。 唔該曬羅太。